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齐木典不解其意，忙将那包裹打开，才发觉是方才从车辕上拔下的羽箭。他惊起一根，用指腹细细摩挲箭根之处，先摸到一个端字，脸色先自灰败下来，但摸到个木字，虽是早已料到，还是忍不住叹气： 哎，说好不好，果然惹到他。 西岐诸将之中，以他最为悍勇，也最为护短，现在他的兵丁死了，你说他会不会善罢甘休啊？ 老二，你忒小心了些，再怎么说端木翠是端木营的主将，死的是最下头的喽啰，他犯不着为了这些个喽啰撂下狠来。 隔着往日自然不会，但今日天公不作美，诸事不利，我怕事不从人愿呢。 那些兵丁的尸首我们都掩埋了，事情未必就会捅出来。 第一，那些人因追查因伤细作失踪，端木营的人一定会追查。第二，我们并未将那些人深埋，骤降暴雨，那些人的尸首一定会暴露出来。第三，今日高伯简的军队赴重城之役，势必会发现那些尸首，略加追查便会发现这些人都是端木营中的。你想想，高伯简将尸首送过去，能不惊动端木翠？以他的性子，还不知会怎样恼羞成怒呢。你且等着瞧，不消多久，端木翠的兵将一定会来将安邑翻个底朝天。 时候恰是正午，孤昌营素有午时安寝的惯例，是以营门虽是大敞，打眼看去走动的卫兵却是不多，只留了当值之人巡守营。马蹄声由远及近，明明是单骑人马，蹄音听来却分明吃重很多。守营兵卫好奇地眯起眼睛细看，待那骑行的近些了，一眼去见马上之人虽是仪容清俊，目中却是金光射神，更见鞍上携搭一柄重手青铜三尖两刃刀，识得是杨戬，忙迎上前去执缰。杨戬翻身下马，也不言语，大踏步向中军帐去了。中军帐外持锏的卫兵远远看见杨戬，正要行礼称诺，杨戬抬手作指，一干兵卫果进了声，齐齐向旁侧让了开去。杨戬行至帐外，止步少顷，面色蓦地一沉，唰地扯落帐围，就听一声惊呼，一个长发披散的赤裸女子翻身坐起，待看清帐前所立之人时，更是羞得无地自容。杨戬冷哼一声，狠狠将帐围甩到他身上，那女子手忙脚乱，忙将帐围胡乱裹了身子，诺诺着退了出去。杨戬目光冷冷追视那女子，话却是向着孤昌说的： 孤昌，你给我收敛些。 孤昌懒懒坐起披衣： 又不是第一次，何必大动肝火。 哼，若各中没有牵扯到端木，再多几次也与我无干。 端木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 是吗？或者我让他进来。 说话间，杨戬裹抬脚向外，孤昌面色一变，怒道： 杨戬。 杨戬于身后风声来向听得分明，头也不回，万帆如刀，掌缘下切。孤昌情急之下忍痛受了他一切，另一手自腋下钳住杨戬的手臂，杨戬任他搁置，纵声长笑。孤昌向帐外看时，但见日月朗朗，哪有半个人影，心知受了杨戬捉弄， 怒斥一声，将杨戬搡了开去。紫披挂穿衣，此时方觉后背发凉，竟汗湿了大半。杨戬笑声不绝， 哈哈哈哈哈！搬出名头就把你吓成这样，果真一物降一物。顾窗，待得丞相答应你的请婚，我看你那些个随行的姬妾，还是打发了去吧。说正经的，早上端木那边的事，你都知道了。 听说了，殷商的细作是越发嚣张了，素日还只是打探消息，今次居然连取数条人命。可见重城一役，朝歌也是越发上了心。 那是自然，重城一下，朝歌如是左膀右臂。今日早些时候，我们安插在朝歌的探子传回消息，说是费仲那边有异动。 哦，说来听听。 听说召集了一干非常人物，明里打不过，便要行些见不得光的手段。 又要玩些谋刺丞相的伎俩。 今次略有不同，听说费仲想娶的人中，你我俱在其列。 费仲想杀战将？ 军中无将，比如群龙无首，近日驰援之将众多，真正独当一面者寥寥无几。如今日所到高伯简之流，本为殷商降将，贪生怕死，壮声势勉强充数，谁还当真指望他攻城略地？你请得重城战牌，更加是第一号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丞相吩咐下来，我们这干主将尤其要提起120000分小心，如若阴沟里翻船，折在萧小手里，那便大大失算。 古昌沉吟片刻，问道， 可知费仲派来的人现在何处啊？ 最近的城邑就是安邑。 古昌跌足长叹， 当初瞧不上安邑，绕城而过，竟连守将都未曾留下，平白留了这么个隐患在。依我看，枪害端木营兵士的细作多半也藏身在那里。 我刚从端木处过来，他也是这般说的。 他现在如何呀？早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气得够呛吧？ 可不是，若不是我拦着，只怕已经点足兵将到了安邑。他口气大得很，说什么也不用挨家挨户搜了，就在安邑城周堆上柴火，一把火烧了，什么探子细作通通见阎罗去。 他明知这样行不通，非得把狠话撂出来，唬人也是好的。那后来怎生了结的？派往安邑的是谁啊？ 高伯简，他想在丞相面前露脸，立功心切，坚决要讨好端木，说什么定给端木营惨死的士兵一个交代。 哼， 这次换孤昌冷笑了。 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贪财好色，纵属行凶，不出纰漏就谢天谢地了，别的是断指望不上。 端木也如此说，为万全计派了两个副统领随着高伯简一起过去，反正安邑离着也不远，但凡有紧急事由，白日打旗语，入夜行灯语，总来得及策应的。 展昭这一觉睡到午后方醒，起来看时，雨虽不似临睡前那般大，却还是淅淅沥沥，平白惹人心境烦扰。起身不久，便有下仆过来伺候洗漱，接着便将展昭引往正厅，却是齐木典、齐木丁兄弟已备下酒菜相候。展昭也不推辞，略让了让，便推展入席，方才举杯，眼角余光瞥到门边有一年轻女子过来，容色娇艳，发漆如墨，着圆领窄长袖绛紫云纹长衣，腰束丝带，足蹬木底麻面履，一来商场与宋府有别，二来此女看着面生，展昭不觉多看了两眼。 嘿嘿，一罗还不过来敬展议事一绝酒。 喜欢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